你好，我是袁武林。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我们讲到了在即时消息场景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一个是消息的实时性，另外一个就是消息的可靠投递。那么为了让消息能够更加实时、可靠、快速的触达到接收方呢大部分 IM 系统会通过长连接的方式来建立这个收发双方的通信通道。那么这些基于 TCP 长连接的通信方式在用户上线连接的时候会在服务端维护好这个连接到服务器的用户设备和具体的 TCP 连接之间的映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呢服务端能够通过这个映射关系随时找到对应在线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客户端。而且这个长连接一旦建立的话呢就会一直存在除非网络被中断。正是因为这个长连接的方式相比短连接轮询不仅能够节约不必要的这个资源开销最重要的是说能够通过这个服务端推送提供更加实时的消息下发。同样对于发送方来说，如果发送消息也能够通过这个长连接通道把消息给到 IM 服务端，那么相对于短连接的方式呢也能省略掉TCP 握手和 TLS 握手几个 RTT 的这个时间开销那么在用户体验和实时性上呢也会更好一些。那么我们说完了长连接方式带来这些众多好处的话呢，那么要让这个消息通过我们这个长连接实现可靠投递，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说我们如何维护好这个长连接。由于这个长连接底层使用的这个 TCP 连接呢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物理连接实际上这个 TCP 连接只是一个无感知的虚拟连接中间链路这个断开连接的两端呢是不会感知到的。因此维护好这个长连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能够让这个长连接在断开连接的时候呢我们的两端能够快速的得到通知然后通过这个重连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新的可用的连接从而让我们这个长连接呢能够一直保持一个高可用的状态。那么这个能够快速不间断识别连接可用性的这种机制呢我们称为心跳机制。心跳机制呢就是通过持续的往连接上发送一些模拟数据来试探连接这个可用性，同时也让我们这个连接在没有真正业务数据收发的时候呢也持续的会有数据流通，不会被中间的这个网络运营商呢因为连接已经没有在用了而把这个连接给切断了。下面我会从两个方面带你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心跳机制在长连接维护中的一个必要性。首先呢，心跳机制可以让我们 IM 服务端能够尽快的感知到连接的变化，从而尽早清理服务端维护的这个连接使用的资源。刚才讲到对于大部分即时通讯的场景呢，我们消息收发经常处于一个移动网络环境中，我们的手机信号强弱变化以及中间的路由故障等等都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长连接实际上处于一个不可用的状态。比如说用户拿着手机进电梯了，手机网络信号忽然完全没了，长连接呢此时已经不可用了，但是 IM 服务端呢没有办法感知到这个连接不可用的情况。另外假如我们上网的路由器忽然掉线了之前 APP 和 IM 服务端建立起这个长连接呢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不可用状态这种情况我们客户端和 IM 服务端其实都没有办法能够感知到。那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消息的服务端推送，是因为我们在 IM 服务端呢针对每一台上线的设备都会在服务端维护好相应的用户设备和网络连接之间这么一个映射关系除此之外很多时候为了节约这个网络的开销，还会在服务端呢我们临时缓存一些没有必要每次请求都携带的这些客户端的信息，比如说 APP 的版本号、 APP 使用的操作系统或者 APP 当前的网络状态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客户端一旦建立好这个长连接之后呢只需要首次携带这些信息给到 IM 服务端，后续的请求呢就可以不用再携带这些信息了，而是使用这个 IM 服务端缓存这些信息除此之外呢很多 IM 的实际上呢还会在服务器端维护一些比如说用户在线状态或者说所有在线设备这些信息便于这个业务使用。那么如果我们的 IM 服务端无法感知到这些连接的异常情况的话，那么会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我们 IM 服务端可能维护了大量的无效的连接从而导致严重的这个连接聚丙的一些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缓存大量实际上已经没有用了的这些比如说刚才讲的映射关系、设备信息或者在线状态等等这些信息，这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很大的浪费另外的话呢，我们的 IM 服务端在往这个无效的长连接上推送消息的时候以及后续的重试推送都会降低这个服务端的这个整体的性能。那么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心跳机制一个必要性就是说我们它能够降低服务端的无效资源的一个浪费， 那么另外呢，通过这个心跳，我们能够快速的识别连接的可用性，除了可以降低这个服务端资源的开销呢，也会被用于来支撑客户端的这个断开重连的机制。那么对于客户端发出心跳包啊，如果在一定的超时时间内的话，比如说连续两次发送心跳包都没有收到 IM 服务端这个响应，那么我们客户端就可以认为和服务端的长连接不可用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客户端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断线重连啊。导致服务端没有响应的原因，可能是和服务器的网络在中间环节被断开了啊，也可能是服务器负载过高，没有办法响应这个心跳包。不管是什么情况，这种场景下的断线重连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让我们客户端呢能快速自动的去维护这个连接的可用性。那么除了这一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心跳机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那么维护一条高可用的长连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说尽量让我们建立的这个长连接存活的时间能够更长啊。那么这里你可能会问啊，难道在用户网络和中间路由网络都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长连接还有可能被杀死吗？啊，答案是确实会啊。探究这个原因的话呢，我们可能要从 IPv4 说起。其实我们由于这个 IPv4 的公网 IP 的这个资源有限性，我们的 IP 资源的公网 IP 大概是43亿个吧。啊，为了节约这个公网 IP 的使用呢，我们大部分用户的上网啊，实际上通过是分配一个运营商内网的一个 IP 啊，我们来实现上网的。啊，当我们在访问这个 Internet 的时候呢，我们运营商网关啊，通过一个外网 IP 和端口到运营商自己的内网 IP 和端口的一个双向映射表，来让实际使用内网 IP 手机的能够和外网互通啊。那么这个网络地址的转换呢，我们就叫做 NAT。那么 NAT 本身的这个实现机制啊，并没有不妥啊，问题就在于说很多的运营商的话呢，为了节省这个资源和降低自身网关的这个压力呢，对于一段时间没有数据收发的这个连接啊，运营商会把他们从他自己维护的那个 NAT 映射表里面清除掉，而且这个清除动作呢也不会被手机端或者 IM 服务端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 NAT 映射关系啊，长连接上的消息收发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进行的。而且呢，这个多长时间会从这个 NAT 映射表里清除啊，每个地方的运营商也是不一样的啊，从几分钟到几小时的其实都有。假设用户有几分钟没有收发消息了啊，可能这个长连接就已经处于一个不可用状态了。那么我们的客户端在没有消息收发的这个空闲时间给服务端发送一些信令，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这个长连接啊被运营商这个 NAT 干掉。这些信令呢一般就是通过这个刚刚讲的我们的心跳机制的心跳包来实现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心跳机制它的几个必要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心跳检测中的几种实现方式。目前业界呢有三种常用的实现方式，一个就是基于 TCP 的 Keep Alive应用层心跳，再还有一个就是基于应用层心跳的一个智能心跳，我们接下来分别来看一下。TCP 的 Keep Alive 呢，实际上是作为操作系统的 TCP IP 协议站的实现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本机的 TCP 连接呢，会在连接空闲期按照一定的频次自动发送不携带数据的这个探测报文，来探测对方的 TCP 连接是否存活。那么操作系统啊，默认是关闭这个特性的，需要由应用层来自动开启啊。默认的三个配置项，心跳周期呢是两小时，失败后的重复次数是9次，超时时间是75秒啊。三个配置项呢其实均可以调整的啊。这么看的话呢 ，TCP 的 Keep Alive 作为系统层的这个 TCP IP 协议站的已有实现啊，其实是不需要其他工作开发量的，用来作为这个连接存活与否这个探测机制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上层应用层呢，其实只需要处理探测后的这个连接异常情况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心跳包呢，它不携带数据啊，带宽资源的浪费也是最少的啊。由于这个应用性好，网络消耗小这些优势啊 ，TCP 的 Keep Alive 呢，在很多 IM 系统中呢被开启使用啊。之前抓包的时候就发现，像 WhatsApp 啊，它会使用空闲期间隔10秒的这个 TCP 的 Keep Alive 来进行这个存活的探测啊。虽然有刚刚讲的有众多这些优势啊，但是 TCP 的 Keep Alive 本身啊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比如说心跳间隔灵活性比较差，一台服务器某一个时间点呢只能调整为固定间隔的心跳。另外呢 TCP Keep Alive 呢虽然能够用于这个连接层存活的这个探测，但并不代表真正的应用层处于可用状态。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 IM 系统啊出现代码思索或者阻塞的这个情况下啊，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业务请求了但这个时候连接层的 Keep Alive 的它的这个探针呢，因为它不需要应用层参与仍然能够呢在内核层进行正常的响应，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这个探测的误判。 让这个本来已经失去业务处理能力的机器呢不能被及时发现。那么为了解决这个 TCP Kubelive 存在的这些不足的问题啊，很多 IM 服务器呢使用应用层的信条来提升这个探测的灵活性和准确性。我们讲这个应用层信号呢，实际上就是说客户端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向我们的 IM 服务器发送一个业务层的一个数据包来告知自己的存活。那如果 IM 服务端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这个信号包，那么就认定这个客户端呢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连接不可达了，这个时候呢就会从 IM 服务端把这个连接断开，同时呢清除掉在服务端分配的这些资源。而应用层信号呢和 TCP 的 Keep Alive 信号相比啊，由于它不属于这个 TCP-IP 协议站的实现啊，因此会有一些额外的数据传输的开销啊。但是大部分应用层信号的这个设计上啊，信号包都是比较精简的，一般的话就几个字节就足够了啊。比如说啊，有些应用层信号的包呢，它只是一个空包。另外呢，有的信号包呢，只是携带了一些直接携带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如说携带了一个信号间隔啊，用于客户端调整下一次这个信号。所以这些额外的数据开销啊，其实上也是都是非常小的。那么应用层信号相比这个 TCP 的 Kubelive 呢，由于需要在应用层进行这个发送和接收的处理，因此呢实际上是更能反映这个应用的可用性啊，而不仅仅是代表这个网络的可用。而且我们这个应用层信号呢可以根据实际网络的情况来灵活的设置信号间隔。比如说对于国内运营商内的超时混乱的这个实际情况呀，灵活可设置这个信号间隔呢在节省网络流量和保活层面的优势啊，实际上是更加明显的。目前大部分 IM 呢实际上都采用了这个应用层信号的方案来解决这个连接保活和可用性探测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抓包中啊发现像 WhatsApp 的这个应用层信号间隔呢是有30秒的也有1分钟的，那么微信的应用层的信号间隔大部分情况是4分半钟啊，目前微博长连接采用的是2分钟的一个信号间隔。那么每种 IM 客户端呢发送信号机制它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啊，最简单就是说按照一个固定的频率去发送一些信号包，不管连接是不是处于一个空闲状态。之前抓手机 QQ 的包呢就发现 APP 大概是按照45秒的这个频率发送固定心跳。当然还有一些稍微复杂的策略呢，就是说客户端在发送数据空闲包之后才发送这个信号包，这种的话呢可能相对在流量节省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吧。我下面画了一个图啊，就是一个下面这个典型的就是应用层信号和客户端啊以及服务端的这个处理的流程啊。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客户端和服务端呢其实能够通过这个信号机制来实现这个断线重连和资源清理啊。主要就是你看客户端这里它是如果通过这个信号机制探测到这个连接的存活之后呢会做一个断线重连。另外呢服务端的话呢也通过这个信号机制能做一些资源的清理。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对于客户端来说判断连接是否空闲的这个时间是既定的这个信号间隔时间。而对于服务端来说呢考虑到网络传输有一定的延迟，因此判断连接是否空闲这个超时时间呢一般来说是需要大于这个信号间隔的。这样的话能避免由于网络传输延迟导致这个连接可用性的一个误判。好，那么在国内移动网络场景下，刚才讲到了各个地方运营商在不同的网络类型下它的内的超时的时间差异性是很大的。采用固定频率的应用层信号呢在时间上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为了避免内的超时啊，只能将我们这个信号间隔设置为小于所有网络环境下内的超时这个最短时间啊。虽然这种方式也能解决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设备的比如 CPU 啊、电量、网络流量这些资源呢没有办法做到最大程度的节约。为了优化这个现象呢，很多即时通讯场景啊，它会采用这个智能心跳的这个方案来平衡这个内的超时和设备资源节约啊这两个的平衡。所谓智能心跳呢，就是说让我们的心跳间隔能够根据网络环境来自动调整，通过不断的调整这个心跳间隔的方式呢，逐步的去逼近这个内的超时的临界点，在保证内的不超时的情况下啊，能尽量节约这个设备资源。据说就是微信就是采用了这个智能心跳的方案啊，来优化这个心跳间隔。不过从这个个人角度来看啊，随着目前这个移动资费的这个大量降低，手机端的硬件设备条件也越来越好，智能心跳呢对于这个设备资源的节约效果其实是有限的。而且这个智能心跳方案呢在确认内的超时临界点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去尝试，可能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啊降低这个超时确认阶段的连接的可用性。因此呢我建议你可以根据这个自身业务场景的需要啊来权衡这个必要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吧。 为了保证这个消息下发的实时性呢，很多即时通讯场景使用长连接来降低每次建连消耗的这个开销，同时啊，避免这个短连接轮询带来的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但是呢，由于这个移动网络环境错综复杂，网络状态的变化，中间链路的断开，以及运营商内的超时，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长连接实际上处于一个不可用状态，但是收发双方呢都没有办法感知到。那么通过这个客户端和 M 服务端啊建立这个心跳机制呢，就可以快速自动识别啊连接是否可用，同时啊还能避免这个运营商内的超时被断开的情况。啊，心跳机制主要解决三部分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降低服务端连接维护的无效连接的这个开销和资源开销。第二个就是支持客户端快速识别无效连接，然后做一个断线重连。第三个就是连接的保活啊，避免被运营商内的超时断开。那么心跳探测的实现，业界大部分是综合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啊，一个是 TCP 的 Keep Alive 啊，这个是操作系统 TCP IP 协议站自带的，不需要二次开发，使用上比较简单，不携带数据，网络流量呢相应消耗比较少，但存在灵活性不够和没有办法判断应用层是否可用的缺陷。另外一个就是应用层心跳，应用层呢，这个是应用层心跳是应用啊在自己去实现这个心跳机制，需要一定的这个代码开发量啊，网络流量消耗上呢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心跳间隔的这个灵活性比较好，如果配合这个智能心跳机制的话，能够做到就是说保证内测不超时的情况下，最大化这个节约设备资源的这个消耗啊，同时也能更精确的反馈这个应用层的真实可用性。好，最后给大家留一道思考题吧。心跳机制中啊，可以结合这个 TCP 的 Keep Alive 和应用层心跳来一起使用吗？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也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